收听杏仁说，我是杏仁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部电影，是由迪士尼卡通翻拍成的真人版电影《阿拉丁》。说到阿拉丁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神灯的三个愿望。如果你也有三个愿望，你想许什么愿呢？欢迎你跟我分享你的愿望，可以到 iTunes、YouTube、Instagram 的这集节目内容下方留言哦。OK， 回到正题，整部电影我觉得跟原本的动画大概有七八分像，只是茉莉公主随着时间的演进，把它塑造得更独立、漂亮、有自信和野心。她相信自己能治理王国，也能扮演好苏丹的角色，而阿拉丁和贾方则保有了原本动画的样貌。但这些角色在追逐自己目标时，也出现了两极的反应，显现了执着和勇于追求只有一线之隔。阿拉丁想住进皇宫，不再被看不起。茉莉公主想要摆脱束缚，不想要活在皇宫的规范下。甲方呢，则想要成为第一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而阿拉丁用真情感动了公主，最终进入了皇宫。公主也因展现了过人的勇气，感动了父王，让他即位，并可以修改宫规。但甲方呢？他痛恨别人叫他老二，所以用魔法取代了苏丹，却发现没有人要听他的。于是他许愿变成了最强大的巫师，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中。而他终究敌不过老二这个词，在阿拉丁的激将法之下，将自己囚禁在神灯内。从这点来看，别人的眼光该是你看待事情的全貌吗？甲方如果别那么在意，从别人的眼里看来他是不是第一，他会将自己囚禁在神灯内吗？而阿拉丁整天被别人喊着过街老鼠，却同时也是神秘洞穴选定的富有天命之人，就像颗未经琢磨过的钻石，同一个人评价却如此两极。如果阿拉丁听信了那些人的话，认为自己真的是只过街老鼠，那他还会为了还茉莉公主手环进皇宫，为了爱追求吗？而茉莉该因为自己是公主就嫁给王子，即便王子不是那么有能力，也要让他整治自己的国家吗？其实啊，每一个位置都有必须承担的责任，不用一昧的羡慕。阿拉丁对公主说，我以为公主都能够随心所欲，公主回，这个公主无法。身为公主，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，肩上却背着国家百姓的重大责任。就像韩剧《继承者们》说的，欲戴皇冠必承其重。而在同样的环境，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。甲方和阿拉丁同样都是曾在街头靠偷为生，但两个人的个性和选择却大不相同。阿拉丁想着总有一天要进到皇宫内，而甲方则想要靠夺位取得权力。甲方对阿拉丁说，偷青菜水果是小偷，但如果偷的是政权呢？即便靠外在的力量得到了权位，透过魔法变成王子进入皇宫，外在可以伪装，但你想成为怎样的自己？阿拉丁为了扮演王子，糗态百出，甚至被精灵说是万年来最丢脸的一次，也因为不搭调的对话被公主讨厌。为了配上公主，他努力扮演王子，甚至认为透过外在的改变，自己真的是位王子。但在跟公主敞开心扉对话后，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卸下身份后，他们都只是想要追求自我的灵魂。最后，精灵在劝阿拉丁跟公主说实话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：透过虚幻得到的越多，真实得到的就越少。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。我自己的解读是，因为伪装后呈现的不是原来的自己，得到的或吸引来的人是喜欢那个样貌的你，不是你真实的样子，所以会感到心灵上的空乏。 OK， 以上是我看完阿拉丁后的心得，整理一下我说到的六个观点。一、执着和勇于追求只有一线之隔。二、别人的眼光该是你看待事情的全貌吗？三、每个位置都有必须承担的责任，不用一昧的羡慕。四、在同样的环境，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。五、外表可以伪装，但你想成为怎样的自己？六、透过虚幻得到的越多，真实得到的就越少。如果你想要看这集节目的文稿，可以到方格子或是 Medium 上面搜寻吸引人说，都可以找到这篇文章哦。节目的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别人的眼光该是你看待事情的全貌吗？欢迎到 YouTube、Instagram、iTunes 的这集节目内容下方留言告诉我哟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如果你有任何想听的内容，也都欢迎告诉我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